电台联合主办。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。 晚上九点，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 妈妈，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 哎，哥们儿，没事了，你一定行。 亲爱的，我好想你，你要好好的。 嘿，姐们儿，别哭了，明天咱们大吃一顿，我请客。 宝贝，加油，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。 傻丫头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 那些你说的，都是最动听的。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，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，爱得更久点。我要再说一遍，我爱你。韩丽主持。我是韩丽，巧克力的丽，欢迎各位来到1月30号。晚上9:01与你见面的爱得更久点。突然间停顿了一下，是要确定今天是一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二的晚上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听的歌，想说的话呢？ 头会看到无数颗星星，它守护这天空已经千万个世纪，生命里也存在一种类似的东西，那就是爱用延续。Only love， 爱是我最美丽的原因，像空气，自然而然就懂得呼吸，多珍惜我和你有的这种默契，传递心中的温暖和全世界分享，因为真爱存在。 一首歌，来自蔡健雅演唱的 Only Love。 当你相信的时候，爱也许就会在你心中分量特别重，当你怀疑的时候，你会觉得爱好像从来都不把你当成一个幸运儿。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包容，爱是相信，爱是永不止息，一点一滴让爱延续。今天晚上如果想点歌的话，也欢迎登录新浪韩立微博，我等你。 天空真蓝，让人好想许一个愿望，像路上那些恋人啊，有爱在身旁。我的心跳，你的目光还在捉迷藏，都放了好久的长假，就奔跑吧，还来得及牵着手去看海浪，夏天在等着我们赶上。花一开就像爱吧，趁绿灯之前拥抱我吧，你的流浪让我也参加好吗，我们一起飞翔。 花一开就恋爱吧，怎么样，这个提议你愿意接受吗？春暖花开就在几个月之后，想想也不是很长时间了。愿你遇到如他一般的人。下面这首歌呢，要送给今天过生日的小猫，如你一般的人。 我希望身旁有个人，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明亮的清晨，如道路上温暖的阳光，覆盖我肌肤，温暖我胸膛。如今最好没有来日方长，时光难留，只是一句心情越来越隐蔽。

开始是陪伴，但我也渐渐的遗忘，当时是 特别伤感的歌曲，叶子 是不会飞翔的翅膀，翅膀是落在天上的叶子。 这首歌词当中有好几句话被大家深深的记得，尤其最近当我们听到一个人吃饭旅行的时候，都会想起那个很热门的一个游戏中的小青蛙。你知道吗，这款游戏是在日本，它本身在日本的下载量呢才2%，美国为1%，而我们中国呢则达到了95%，说明大部分在玩这款游戏的都是我们中国的玩家。其实这款游戏也是极其的简单，并且呢也很揪心。如果你正在养着这只小青蛙的话，你大概会有感觉，有时候某些时刻它好像也像自己一样。 Yuki LEA 此时此刻呢，他也在国外一个人做着自己的工作，听着节目。他说，一年了，我开始不孤单，反而让自己越来越坚强独立，活成了我自己想要的样子。很想点播一首《追光者》送给自己，刚好呢也有一位朋友要点播这首歌送给刚刚去北京的两位朋友，地林和悄悄，是来自 LYV Sky 朋友点播的。他说希望地林好好的照顾自己，悄悄呢一定要考上满意的学校。比心，我们会在成都等你们回来。这首歌呢是来自香港歌手演唱的，迅速的让很多在追梦路上有时候会孤单寂寞的人，因为他而感受到了方向，感受到了温暖和光亮。追光者们， 如果说 加油吧。 你是海上的烟火，我是浪花的泡沫，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。如果说你是耀眼的让人想哭，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，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。我可以跟在你身后， 见一次，追着光梦游，我可以等在这路口，不管你会不会经过。 听者有份，所有听到这首歌的朋友都希望你们好好的对自己讲，我一直很努力的在为自己想过的生活而脚踏实地的做着每一件事情，虽然可能现在的进度有点慢，但是我一直在往前走，路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其实都是一个个难题，也像是我们上学的时候考试一样，总是会有不会的地方，对吗？当我们考完以后，然后找到答案，了解这个知识点之后，那这件事情呢，我就掌握了。人生就是一个不断的摸索、学习、成长的过程，这很正常。继续爱得更久点，上半时段我们要带出的最后一份祝福，也是在冬天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很自然地把它带出来。天成的等待，他说很想听老歌，来自齐秦的大约在冬季。在这个冬季里很应时应景哦，对啊，好多年前的冬天了，大约在冬季。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，请将眼角的泪拭去，漫漫长夜里，未来日子里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，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，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，虽然迎着风，虽然下着雨，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。没有你的日子里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，没有我的岁月里，你要保重你自己。你问我何时归故里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，不是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不是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轻轻的，我将离开你，请将眼角的泪拭去，漫漫长夜里，未来日子里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，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，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，虽然迎着风，虽然下着雨，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。没有你的日子里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，是归故里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，不是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不是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

导演史蒂文·斯皮尔伯格的新片计划或再生变数。虽然之前已有报道称他下一部开拍的新片会是重启版《西区故事》，但在找到合适的阵容之前，这部影片的拍摄暂时会被搁置，因此《夺宝奇兵五》就成了头号选择。沙赞导演桑德伯格通过自己的社交账号曝光这部制作中的 DC 新片片场照，不过演员无一露面，全是关于现场道具器材的，技术控本性暴露无遗。68岁奥斯卡影后梅姨梅丽尔·斯特里普近日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出申请，要求在娱乐事业、电影演出、演说邀约和签名将梅丽尔·斯特里普这个名字进行商标注册。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，下一时段我们再见。 晚上九点，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 妈妈，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 哎，哥们儿，没事了，你一定行。 亲爱的，我好想你，你要好好的。 嘿，姐们儿，别哭了，明天咱们大吃一顿，我请客。 宝贝，加油，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。 傻丫头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 那些你说的，都是最动听的。北京音乐广播 FM97.4，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，爱得更久点。我要再说一遍，我爱你。韩丽主持， 我是韩丽，巧克力的丽。欢迎光临北京乐广播，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九点钟，我陪伴你的爱得更久点，这样一档电台点歌节目。方法很简单，把你想说的话、想听的歌曲留言到新浪韩丽微博上。下半时段第一首歌呢，我要送给 Hello 四月，四月还有很多最近过得有点消极不是很愉快的朋友。 一步一步一步，我们从未真正停下脚步，却都要对方为我们留步，仿佛牺牲才算是付出。一幕一幕，我们懂了听清何为何苦，我们懂了爱情不是全部，付出也只是一种艺术。当初爱情不是出路就是末路，回头才发现当初那只是个转角处。我知道你是爱我的，只是当初我们不巧合，伤人的话都收不住，怎么就那么白痴呢？我知道我是爱你的，只是当初我不懂得，恨比爱还简单多了，才知道当初那不是恨。一幕一幕一幕，我们懂得聆听各位全部，付出也只是一种艺术。当初爱情不是出路就是陌路，回头才发现当初那只是个转角处。我知道你当初 这首歌是来自王心凌演唱的《我懂了》。我觉得所有的烦恼大概都是因为计较，或者说自己没有想明白，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和这件事情就一直纠缠不清。当你能够想明白了的时候，也许好多事儿就不算事儿了。如果想明白该做些什么呢？增加自己的智慧，去走，去看，去感受别人的生活。徐佳莹和金志文演唱的《远走高飞》，整首歌的律动感很强，浓浓的洒脱放下。刚刚在看大家的留言当中，也看到有些朋友质问为什么现在有的人会骗自己，为什么不能够将心比心，该怎么原谅他。说实话，如果是感情当中的骗，其实也要去想一想，对方为什么会在那一刻，是下意识还是骨子里，他为什么要做出那样的欺骗你的一个行为。或许他有他的难处，两个人在一起，如果总是每一件事情都很较真儿的话，因为我们都不完美，就会在好多事情上遇到烦恼了。赛乙先生生日快乐。孙燕姿最新专辑中的歌曲作为你的25岁生日礼物送给你好吗？ 可多想一眨眼，雷声的瞬间，总爱飞走的麻雀，无声的孤单，老是让我想好远。 歌叫做《天天年年》。你说美好的二十五岁，我来了。第一次点歌有点兴奋，愿今后的每一天都有进步。好的，这首歌，也希望你真的是天天年年都如生日这一天快乐。 电视、冰箱、热水器、洗碗机、净化器、 米面粮油、日用品、孩子玩具， 苏宁年货节一站购齐。 2月2日至4日，北京苏宁冰箱、洗衣机、小电器买一送一哦。 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，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。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，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。你爱过的竟然答应我要给我蜂蜜枯萎的生活，随身带走，想你的时候就吃上一口。我温热着每个骨的感受，却又担心降温了要求。我藏着你怀里面的奶油流啊流，听过的每句话都很可口又爱又。那些多余的画面全被跳过，你的眼中只有 这首歌呢，也要送给小种子快快长大，他马上呢就要走进婚姻的殿堂了。今天晚上你要点播的歌曲呢，没有在直播间，但是我答应你啊，这周呢我会满足你这个要求的。马上就要结婚了，请注意劳逸结合。他说男朋友总是用笑容告诉我，不用担心，万事有他在。对呀，马上就成为老公了。这一路的爱情，彼此的信任和包容，绝对可以让你相信他是值得托付一生的人。好了，今天晚上的爱的更久点就到这里了。还有很多小伙伴们，如果你能相信我的话，请在这周密切锁定北京乐广播点歌节目爱的更久点，也许会把你的点歌在某个晚上送出的。小伙是男左女右，我们继续吧。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提前公布北广购物新老会员新春快乐狗年大吉，即日起在北广购物订购所有商品即享受折扣活动，最高享受92折，春节送礼不用愁，来北广购物，多种美酒美食海鲜大礼包恭候您，还可以享受折扣哟。订购电话400015551，400015551，买年货就来。